奋力发声。 我们曾经以为自由就好像空气，随手可得，取之不尽。今日的香港真相变得越来越难能可贵，大家感到一份叫人窒息的感觉。我们就知道自由是要付出代价去争取，一起行动捍卫自由，订阅《苹果日报》。 这辑相是关于今次这场运动的受伤，被警暴受伤的人。被涉者有多个范畴，有些是学生，有些是前线抗争者，有些只不过是经过的人。对我最大感觉的就是有部分伤者，我见到他们有精神的创伤。我很记得我在大埔道拍个后生仔的时候，我觉得他很害怕，他还是处于一个很惶恐的状态，他只不过是一个普通游行的人士，他经过做什么被人打到这样。我这样拍主要是想整个 background 黑晒，即是突显到他们的伤痕。大部分相其实可能都会在一些傍晚或者夜晚去到一些小人的后巷或者公园拍的。有时我都会就回去方便的地方，我也都有担心过可能会不会被警察查呢，因为我真的没有 studio 的关系，没办法，所以就去一些幽静的地方拍。我很印象深刻的就是有一次在金鐘，那些催淚彈好像雨一樣跌下來，是很震撼的。但那一刻我真的害怕的，如果打落個頭上就大件事，那我會不會死呢？我對催淚煙的反應就是皮膚過敏，腫曬，腫到連隻眼都歪埋，我呼吸不到，最後尾最嚴重到後尾真的不行了，那就入了急症室。住院之後其實我都大型衝突我都沒有再去，但我都仍然想記錄這件事，參與這件事嘛。我和我女朋友一起想了這個圖輯出來。 看到啊 ，Patreon 啦，支持城寨，支持阿劉世良的節目，大家看到啦，咁你哋係去加入啦 ，Patreon 嗰、那個。我哋講翻今晚再 show 多一次嗰張 graphic 出嚟。咁啊，依個2020闰四月啦，咁啊，我直言不諱啦，就 based on 咧一本書，即係個靈感嚟自咧1995闰八月，再 show 多一次嗰本書出嚟啊，做出嚟嘅。咁啊，當時咧即係呢本本預言式嘅書喺90年代初出嘅，就話1995年咧呢個共軍將會武攻台灣，武統台灣嘅。咁啊， 冇發生到，不過1959、1956年台海危機咧就係一個事實嚟嘅。 冇錯。 嚇，咁呢本書咧，客觀上你可以話係讚中共啊，中共科技好勁嘅。咁而家中共科技起碼部分咧係都好勁，但係整體仍然係不及美國嘅。咁啊 ，anyway， 咁啊潤啊，咁而家有一種分析 ，OK， 嗱，再講一次啦。咁啊呢位咧就係阿葉國豪，葉國豪咧係中大社會科學院客席講師，冇錯。咁啊，隔離嗰位咧就係阿黃志偉，佢係香港五輪共呢個學院 ，OK， 社會科學院講師 ，OK， 介紹多一次嘅。我以前成日提醒飛哥咧，每一節開頭咧都要介紹嘉賓多一次。到我落場做嘅時候咧。我就自己都唔記得，真係唔好意思。 太投入啦 ！我係每一節都要提醒飛哥嗱，介紹廣告翻嚟，再介紹多次個嘉賓 ，OK？ 因為有啲人唔係一開就節目個開頭睇你噶嘛，可能中間插入或者第二節先嚟睇你噶嘛。Anyway， 自己落場乜都唔記得啦，真係唔好意思啊，飛哥啊。Anyway， 繼續講啦。嗱咁美國咧，即係同中共嘅貿易戰咧就打咗啦。喺今年1月15日咧簽訂咗第一階段嘅貿易協議嘅。咁咧，但係而家咧就係個情況變化得好大嘅。咁第一有呢個疫情啦，第二咧就香港問題相當之緊張。 冇錯。 啊，台灣嘅問題咧喺過去3個月咧，即係表面上係緊張嘅。OK。呢、这個共軍飛機啊，圍繞台灣飛好多次，而美國嘅艦隊儘管航空母艦未去嚟到咧，就係自韓戰以嚟最頻繁嘅活動喺呢度。咁啊，結果而家就稍為靜一靜 ，OK？ 解放軍就退咗喺呢個渤海度演習啦。咁各位對呢啲演習啊，中共軍事行動、美國軍事行動，到底邊個佔上風？點樣打法咧？到底中共噏嗰啲咁嘅嘢，就話早兩日船艦知識出嗰啲話點樣攻台灣咁詳細計劃，有乜意見咧？請留言，你哋唔留言係唔會令到我哋城寨節目掂嘅，一定留言，一定要 like， 一定要 share。Anyway， 咁啊，美國就宣布。即係咩話？所有賣呢，即係台積電啊，即係基本上咧就唔好再賣呢個晶片俾大陸啦。OK， 咁因為大陸嘅晶片咧，主要係靠台積電啊，即係幾間公司生產嘅。而家美國下令係唔可以生產嘅。OK， 而中共短期內亦都唔會自己生產到的啊！呢啲係要客觀，要有客觀規律㗎，唔係話你大陸人唔聰明，你話大陸人唔聰明係講唔通的 OK， 只不過咧，生產呢樣嘢咧就唔係可以喺樹上跌落嚟嘅，唔係 overnight。而家你唔係老毛搞呢、這個大躍進 ，overnight 可以做到嘅。 冇錯。 咁但係經濟呢樣嘢咧係互相影響，環環相扣。有一個字眼叫做。產業鏈啊，十幾年前唔係咁流行嘅，而家相當之流行。因為咧，我哋做一啲嘢咧，冇人咧係可以成個 product 係個 final product 自己做曬出嚟嘅，全部咧就話邊度啲平靚正嘅嘢，又唔知合法還是唔合法，就立啲翻嚟，立啲翻嚟。我依度人工平啲，或者我依度技術高啲，插 assemble 拉個 assemble 拉度做好出嚟㗎啦。咁呢啲稱為產業鏈，咁咧。呢、这個產業鏈嘅問題係相當之複雜嘅，儘管台商不斷撤退翻台灣，嗱喺資金上、技術上，台灣蔡英文咧係好似有利，但係咧要斬斷同大陸嘅貿易，呢、这個係絕對係唔容易嘅事嚟嘅。 冇錯。 而南進計劃方面咧，係咪真係咁順利？所謂南進即係話向東南喺南亞地即係。收復台灣南邊的國家和地區，咁就去投資嘅，包括越南啊、印度之類。呢樣嘢係咪好順利？咁我真係好想請阿葉國豪講講啦。OK， 呢樣嘢。 其實台灣咧投資中國大陸咧客飯咧，其實從1990年代之後先開始。不過1980年代咧，就好多台灣嘅廠商啊，通過所謂嘅第三地啦， 包括香港啦，係投資中國大陸噶。咁過去三四十年嘅呢個所謂嘅 production chain 或者產業鏈啦，其實係影響力係好大噶嚇。啱啱同我提節點啦，或者大家可能好多人聽過個紅海啦。紅海呢個都是一個很大的大工廠。你話兩岸經濟的來往對台灣有冇好處呢？其實有好處的喎，好多製造業咧係揾到自己的第二圈咁樣，第二個階段的發展的機會咁樣。但係對台灣嚟講嘅，亦的確係兩岸關係裏邊啊，增加了對中國內地的依賴。所以特別咧，中國內地咧，北京會用翻啲經濟作為一個政治的手段，達到佢統一的目的啊。所以其實對台灣嚟講，台灣政府嚟講，點樣平衡翻經濟的利益同埋政治上面的自主，是很困難的一件事嚟噶。咁今次的個肺炎啦，大流行啦，其實是挑戰了過往可以講二三十年冷戰之後，冷戰完咗之後嘅一個全球化嘅一種觀念嚟噶。嗰個我哋咁睇過啊，所以大家重新思考個產業鏈，或者重新思考係咪一定要到中國生產咧？係咪？有冇可能係到其他嘅地方依然係所謂嘅生產成本係低，譬如話越南啦、印度啦，甚至係貴啲啲嘅地方，但係整體嚟講咧質素係好啲，或者咧唔係影響到台灣嘅安全或者政治上面嘅獨立咯嚇。所以而家先至嚟講，台積電啦，會唔會係到美國生產，或者甚至之前紅海都話要到美國生產？其實我覺得係非常之唔容易嘅，係唔容易嘅。但係咧，這個要睇翻美國自己國內嘅產業嘅環境，始終佢嘅生產嘅成本係高嘅。始終佢生產成本係高。就算譬如話有好多嘅台灣嘅廠商又翻到台灣，台灣嘅話啱講啊，台灣政府台灣對環保嘅要求係高啲嘅喎，台灣嘅政府係對啲勞工嘅條件係保護嘅好啲嘅，對社會運動對抗爭勞工嘅權利係好啲嘅。咁呢啲都係生產上面都會增加佢嘅一啲成本啊，呢個係理所當然嘅嚇。所以台灣政府點解係佢嘅演講裏邊啊，係特別強調翻 係啦。 所謂的六大的核心的產業，我自己抄低翻啦，資訊科技啦，呢個台灣不嬲都好，叫我自己的資訊科技發展啦，所謂5G 啦，5G 大家都好熟的，醫療科技啦，國防啦，自己的產業啊，自己的冷片啦，自己的飛機自己生產，或者是再生能源啦，renewable energy 呢啲嘢噶，民生科技呢啲嘢，即係其實講到很多的一些產業方面，不過我們真的要嚟緊四年要好好的觀察呢幾方面啦，台灣政府會點樣發展台灣的經濟？因為我自己始終都覺得兩岸關係呢很緊要，當然一個大的和平的一個環境很緊要。另外一方面是台灣係呢個同北京係所謂的一方面是對抗，一方面是溝通的過程中間，自己的經濟發展好不好？都是很重要的。如果經濟不好的話，或者很依賴內地的發展，中國內地的發展，你說你要維持自己的獨立的主權，我覺得都困難的，都非常困難。 同意，非常同意葉卿的分析。事實上很明顯是，你如果過往你是將雞蛋放在大陸身上，你其實看到大陸現在那個整體表現呢，並不是真的完全是一個可以高度信任和依靠的一個夥伴反為是一有危難的時候呢，他反為還會成勢是侵吞你那份再加上過往呢長時間即係利用兩岸裏邊咧，特別係嗰啲台商咧，作為中間人咧，係投即係走入去台灣社會，不論係透過即係買代理人，或者以至到咧，即係佢直接擺紅色資本投資，即係其實佢都完全咧係將台商咧同埋台灣聯繫咧視為係一個滲透嘅渠道。咁而呢一樣嘢對任何一個國家嚟講咧，唔好話台灣，而係話就算美國啊、澳洲咧，都係防不勝防啊，因為你又一即係佢食大陸就借住咧，即係你願意平等交往，你打開門户，但係其實佢咧係別有計算咧，呢一樣嘢就令到你咧唔可能咧即係唔學個乖，特別係今次咧，我哋已經見得好清楚。咁所以即係透過產業鏈重整嗰個過程咧，即係其實而家反為係 即係每個國家，我哋見到嘅就係除咗話強調翻本身自己嘅國民或者自己本土嘅利益優先之外咧，係需要重新諗一諗咧，喺全球化重新佈局嘅嗰個過程裏邊咧，即係有幾多你係需要咧假手於人，有幾多係自己要自己一手做翻咧？呢度係要重新計算， 冇錯。 因為事實上即係除咗過往純粹係信比較優勢。這個的所謂規律來到省經濟資源呢，現在你加了兩重考慮，一個就是國家的那個安全，這個就是中共一直最關心的，所有東西都是國家安全，但現在對美國、對日本、對非洲國家以至到歐盟全部都需要，台灣都是要考慮，即除了錢之外就是國家安全。另外第二件事就是生命安全，生命安全就是牽涉到剛才我們所提的嗰啲醫療物資嘅生產，即係呢兩個因素擺埋落去嘅時候，即係我就會更加即係相信咧，嚟緊個佈局咧，台灣係應該會得到歐美日社會咧更大嘅信任。咁反為就係咧，即係喺呢個過程裏邊咧，即係你點樣能夠深化到你嘅技術，同埋咧，即係你嘅嗰個產品嘅穩定，以及咧。即係可唔可以借助同呢啲嘅貿易夥伴建立更緊密嘅實質嘅關係？個關係未必需要咧喺外交層次裏邊咧公然承認你係一個獨立國家，但係俾你咧有一個即係高規格嘅經濟實體嘅地位同埋承認咧，反為係即係更重要，因為而家你要對弈嘅過程，你大陸就一定下下封殺你。但是你只要能夠找到一些位置去確立到你的一個重要的立腳地或者地位在國際關係上面，其實這樣的著進逼呢才是現在應該要用 的做法，好過呢就是一步登天。譬如最新我們都留意到新聞呢，就是起碼有40多個國家呢是發表祝賀蔡英文當選。 是啊，他們未必親身去到台灣，但是錄了條帶，包括美國方面史無前例地由國務卿是祝賀蔡英文的，而且用 President 去稱呼他的， 這個都是台美關係的一個實質的升溫的一個 很重要的， 是啊，國務卿嘛，出道是這個國務卿去做呢難 了，還有一個副國務卿在罵緊的，或者大陸被人罵緊 的，是大陸天天罵他， 不過都不喜歡他， 但是不夠膽罵特朗普的，戰狼還戰狼，他就罵盡了蓬佩奧，誰發言就罵誰，但就是不夠膽，大陸不夠膽發動人罵特朗普啊。 其實我哋講到經濟真係好緊要啊，真係台灣咧都係思考點樣可以減少啦，或者冇加重對中國嘅經濟依賴。其實唔需要睇台灣嘅例子啦，台灣作為一個經濟體重要嘅，我哋睇翻香港就知嘛，海洋公園都話俾你知唔可以再依賴。單一市場的一些遊客， 因為單一市場啦，同埋最新嘅 話係 新聞，最多值得懷疑嗰31億背後邊間銀行借嘅咧？咁嗰度呢一度嗰個即係嘅嗰個債主係誰？ 過分依賴其實都唔健康嘅，冇錯。 同埋因為太多呢一啲黑暗面咧，或者叫做我哋唔清楚嘅地方咧，中間會唔會根本又同國家資本有關係？係呢一樣嘢就係。我哋好驚嘅就係你作為一個金融中心咧，你有國家資本、民間資本、海外資本共同參加咧係正常嘅。咁但係大家最緊要就跟一套清楚嘅遊戲規矩，接受一個有公信力嘅監管機構，同埋跟章則法規嚟到去玩遊戲。就唔可以下下咧都係即係我有特殊嘅關係，於是咧就我繞過曬呢啲監督機制，繞過曬嗰啲法規，嚟到去從中取利，呢個就唔係一個正常嘅經濟體或者一個金融中心應該要出現嘅現象。 不過話香港嘅制度咯， 嗱呢個係制度嘅，因為任何人我哋讀我哋教授科學嗰啲朋友都知，實際上係有呢一個情況咧，就係你要你睇下世界銀行嗰啲。你全部都是講一個經濟體要吸引到人，你要有良好管治。而良好管治 就是你有沒有一個清楚的法規保障投資者，以及你的法律制度公不公允、你政府呢是不是處事公正，以及、你是不是以共識為主，真的不是指著支槍在我和你的額頭，你同意的，你同意的，不是這樣的嘛， 沒錯， 是啊。 好了，你講的台灣面臨的挑戰都有 六樣東西，它是核心的發展、我們、香港人呢未必個個咁了解台灣嘅 ，OK， 咁但係咧喺過去十幾年啊，或者我估廿幾年，自從呢、這個台海危機嘅九五闰八月開始咧、香港人係留意咗台灣，到咗呢個 moment 咧，其實係香港同台灣之間嗰個起碼認知。是達到空前的， 冇錯， 空前、未曾試過咁關心嘅。儘管以前咧，阿波羅講知咧，香港有啲國民黨喺度咧，就即係香港人咧，唔係咁留意，佢哋做啲乜嘢嘅 ？OK， 總之年年雙十佢哋過去咧，睇閱兵嘅啫。 以前咪一二三民主同盟啊，用市民嗰班咯， 唔係咁啊。但係而家係史無前例。 個預存作用啊！阿湛兄同阿葉兄，其實係香港做唔到嘅嘢，我哋寄望台灣咧能夠做得到。 啊， 係啊！ 民主喺台灣已經生根啦， 冇錯。 For the first time， 喺華人嘅地區， 喺華人民翻圈裏邊 啦。咁咧，即係唔好話華人唔適合誒民主啊嚇 ，OK？ 啊，咁啊，但係喺尋日台灣啊。蔡英文的演說裏面呢、就是沒有提到香港的、OK？ 他只是提到呢、有些東西、就是、用中華民國憲法、OK？ 是處理兩岸人民的、關係、OK？ 處理兩岸事務，另外呢就是他沒有，他奇怪是沒有、為什麼在香港問題他不高調呢？因為、大家都知道是去年的送中條例反送中運動令到蔡英文是、香港人叫鹹魚翻身、在去年一月的時候呢就、蔡英文的民望甚低的、但是呢、這個習近平呢就說要用一、就是、兩九二共識即是一國兩制 一國兩制 是啊紀念這個什麼咩？四十年前嗰係咩啊？ 你講係咪啊？人大委員長啊，葉劍英咧，即 係高台灣 同胞書， 高台灣同胞書啊，咁樣講咧，嗰陣時啊，開頭嘅時候，蔡英文嘅民望低到不得了嘅，一連串運動似乎係中共造就咗俾佢上位嘅。好啦，咁咧就係喺舊年嘅總選總統嘅時候咧，我記得佢當選嘅時候都講咗一句，佢話在過去幾個月，香港的年輕人還用他們的血和汗示範了一國兩制。我記得這件事，我不用國語說出來，我怕你們笑死我、我很記得蔡英文 說這句，但是說還說，但是香港問題呢、就是、它是低調的，甚至在難民法方面呢他是很猶豫的，他立整個即香港難民法，如果整個香港難民法，台灣咪盡啦、以前你的香港人看不起我，現在我來救你啊，我 rescue you 啊，這樣。但是為什麼 蔡英文在這方面是這麼低調呢？ 我很同意這個觀察，就是、從省、 其實只有300個人走到台灣而已，不是很多， 超過300個， 超過300個， 超過300個， 數量都不是真的很多、 所以所謂的、台灣都是說香港因素，香港因素，現在台灣是不同的政黨、民間、自負都很好重視香港因素係台灣政治或者兩岸關係裏邊嘅一個影響。咁、我自己諗咧，佢點解唔係佢個就職嘅演講演説裏邊講到香港？我覺得冇乜必要講嘅，因為大家都知道，其實係蔡英文政府係好低調，係支持法，但係佢唔想製造一個現象，就係、其實佢係。有時從北京的角度嚟講，你係因為香港所以先至當選，係冇乜必要。另外一方面係我係冇乜必要係喺呢個呢、這個就職嘅典禮上邊咧講到呢樣嘢咯，係啦，避免犯錯咯。所以我覺得佢 故意或者不講呢樣嘢，但係唔代表佢唔重視呢個因素嘅影響，或者唔代表佢唔關心，我係咁諗。 嗱，佢咧喺個演說裏邊咧，講兩岸關係咧，係比起2016年係少，即係四年前佢第一次做總統啦。咁咧只有250個字啫。我哋講咗咁耐咩兩岸關係，其實咧，尋日只係用咗250個字。咁咧，亦都冇提到香港呢個一國兩制嘅例子，完全冇提嘅。咁但係你話佢係完全唔支持，又講唔通嘅。呢個啦，阿林榮基咧，去嗰個銅鑼灣書店喺台灣開咧，佢話送咗個即係花籃嘅過去嘅。OK， 即係一間個民間書局出到總統送咧。真係 唔係有象徵意義嘅， 都有象徵意義嘅， 好重要嘅， 咁你香港嘅，其實台灣嗱，我問多你一樣嘢之後咧，我哋講翻去台灣，即係台灣人點睇香港嘅。咁尋日咧嗰樣嘢咧，阿蔡英明都提到，首次提到要整個修憲委員會出嚟啊，修憲委員會出嚟啊。咁呢樣嘢咧，有一人話。是不是真的可以平衡到大陸的壓力，即如果大陸要有動作，因為在過去幾年呢，中共是趕到台灣絕的，亦都是不得，你台灣亦都不是一個孤立的 entity， 它是逼曬全世界，除了美國航空的公司之外，都要寫台灣 comma China， 全部逼曬㗎啦，五條逼曬，佢要趕到你絕。咁而且咧，台灣嘅邦交國咧，即係外交部變成斷交部啦嚇，即係越嚟越少嘅。好嘅，喺咁嘅情況之下，蔡英文咧呢幾年就係唔係過去幾年唔係好受嘅。咁但係而家佢整咗個修憲委員會出嚟，咁咧你覺得個作用係喺邊度咧？所謂修憲，香港人唔係你咩叫修憲啊？ 即係台灣而家嘅研發咧，都係所謂嘅中華民國嘅體制之下，大嘅框架之下。 1911年開始計起第一年啊 嘛。冇錯。所以我自己覺得咧，佢成立呢個所謂嘅委員會咧，其實第一咧就係有呼應翻民進黨黨內邊嘅一啲壓力嘅，特別係 包括佢個副總統係台獨派啊。 冇錯。因為不可以否認有部分的支持的群眾或者支持的朋友是覺得蔡英文現在是第二個年期而沒有年齡的壓力你應該做多一些事譬如說加強台灣主體性或者甚至是法律方面是憲法方面有相對的修改即我覺得這個是他是為了安撫黨內邊的一些要求但實際上呢如果我們看回制度呢其實台灣有修改憲法是非常之問題是很大的。咁佢同聽眾朋友分享一下幾個重要數字啦。比如話你係台灣要修改嘅憲法嘅話咧，首先咧你要係立法院113個議員裏邊四分一，25% 嘅提議先得嘅喎。之後咧有四分三，即係75%要出席啊。OK， 之後要。但有四分三的同意这个就是过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之后有全民的台湾1350万是啊有 公投 有公投所以其实这个是非常之不容易的一个情 况门槛很高 非常之高 非常高 而且你看出面的那个国际的环境呢都不理想 是 不理想的 你等等啊， 慢慢嚟，甩咗啦。 中間，你等等。 你慢慢嚟。 O、okay, K， 慢慢。 翻先，翻嚟落翻先。 嗱，咁咧就係、 是，耶！ 嗱，證明我哋甩， 我哋 直播住，係啊， 太過投入啦。得唔得？ 唔係， 係。 係。O K， 係咁樣，啱唔啱啊？ 見到啊，阿偉， 啱唔啱？ 好 ，OK， 好， 唔好意思啊，各位聽眾朋友， 嗱，講得幾投入啊， 冇錯，真係講得太激動啦，係一講到外部嘅環境，其實美國都未必係希望台灣喺呢方面嘅有相關嘅動作，譬如話咧，我哋可以睇到2000年到2008年台灣陳水扁嘅時期，佢推咗好幾次嘅公投啦，譬如話以台灣民意重新加入聯合國啦，或者咧係公投。加入所謂嘅 WHO 啊，世界衛生都曾經公投過，但係其實都 未成功過嘅， 唔係有好多小動作添。 冇錯，所以 除蔣即係蔣介石嘅銅像， 冇錯，冇錯， 中正紀念堂改名。 所以我自己就覺得，其實蔡英文係同陳水扁係非常之唔同嘅政治人物嚟嘅，佢係自己係比較理性啲嘅，或者係你可以講佢係比較甚至係比較保守啲嘅嘅性格。我覺得佢唔會衝撞呢個而家嘅呢個體系咯，啊，特別美國又未必會支持嘅，所以我睇唔到有呢個可能性咯。 但有冇個可能性係佢會即係用研究即係呢一個咁嘅字眼咧？ 會㗎，我相信會 研究幾種可能性。即係舉個例啊，大家其實最關心嘅就係過往呢二三十年咧，聽到嘅就係台灣有朋友鼓吹，就係台灣政府真正嘅憲政可以行使嘅土地範圍咧，即係台澎金馬。就不涉及大陸地區，於是呢即修憲呢會不會有機會呢就是將那個的即所謂現有台灣政府的那個權力行使的領域，是用地圖呢清楚表示，就於是帶出了呢即一個所謂去中國化的，即將大陸地區剔除以外，於是呢就會是被人覺得你在地圖上打獨立。 其實我覺得他沒有必要這樣做，因為為什麼呢？因為台灣從1996年第一次總統選舉之前，即係台灣台澎金馬呢個地方選出嚟嘅總統，其實就係表達個主權啊。係政治學上面或者係國際關係都係咁樣，即係冇咩必要就係咁做，冇咩必要咁做。當然啦，台灣原本嘅中華民國憲法裏邊講到台灣嘅領土啦，其實講得唔清楚嘅，係固有嘅領土。係咁樣，咁樣呢種講法就冇界定翻佢實際上嘅範圍喺邊度。 會有領土就包括埋歐塔蒙古利亞噶啦，蒙古共和國 噶啦。冇錯，冇錯，冇錯。所以呢個亦都係好多台灣嘅朋友嘅，佢都係希望可以變成為一個比較正常啲嘅一個所謂嘅主權 國家 嘅農農，佢有呢種嘅關心咯，係冇錯。 好啦，咁啊，即係到最後咧，即係再討論一樣嘅一個議題， 好 就係遵眾要求。其實我好想講，不過要有時間啦。個個都叫我哋啊，點解今晚唔講下呢個港版國安法啦？嗱，咁我讀段新聞俾你聽下。今日喺晏晝時候出嚟嘅，咁而家最新嘅消息，香港電台新聞，明日開幕嘅全國人大會議啊，將會審議有關香港維護國家安全嘅決定。有關嘅議案由全國人大常委提出。目的咧係要建立健全維護國安法律制度同埋執行嘅機制。全國人大常委啊譚耀宗就表示，過去一年香港發生咗好多挑戰國家安全嘅例子，可由人大議會會議研究如何處理。咁至於咧人大處理嘅立法是否等同撕毀基本法，譚耀宗認為今次咧主要係堵塞香港國安上的漏洞。 OK， 嗱，即係呢個嚟㗎啦，嚟㗎啦。咁咧就聽日咧，佢就會 propose 出嚟嘅。咁咧咁呢樣嘢咧就對香港有好大影響嘅。其實台灣人感唔感覺到香港即係而家發生嘅事，佢哋係驚有日降臨台灣，所以咧蔡英文係得以上台。 其實係台灣都非常之關心北京點樣管治香港，或者一國兩制點樣實際嘅情況係點樣，所以唔需要多講啦。從1993年到而家，一國兩制點樣變為所謂好似一國一制，或者自治嘅空間點樣越嚟越冇，我相信各位朋友都知道。 我補充咗一樣嘢先，如果由人大立法嘅話咧，就可以繞過香港立法會。 冇錯， 因為咧佢係會擺喺呢個基本法附件三裏邊嘅 ，OK， 唔需要香港嘅立法會係通過嘅。但係具體執行咧，係咪要即係具體嘅刑罰係咪要由呢個立法會討論呢個刑罰咧？我相信係會嘅。咁詳細要交俾啲法律專家去譬如張達明咁去解釋。咁啊，葉興，請繼續。 所以我覺得對台灣的朋友來講呢，就很明顯的看得到，就是一方面97年之後香港的民主其實是遇到很大的困難，原本擁有的自由 其實都係慢慢新聞自由也好啦，學術自由也好啦，都受到影響，冇錯，都受到影響嘅。咁呢個亦都係點解零三年？二十三條嗰陣時係董建華時期立法嘅時候，減到50萬人上街嘅原因，亦都係點解零三年之後每一屆嘅特首都知道呢個係重要，但係佢唔敢 touch 嘅一個 issue， 因為一方面係特首係冇嗰個政治嘅能力咁做，另外一方面自由呢樣嘢對香港人嚟講係好重要嘅，甚至可以話係重要過民主，我自己覺得。所以我睇今次。呢、这個肯定係今天最重要的一個新聞啦，嚇！二十三條所謂國內版本，直接係香港 即係宣布一國兩制係玩完，一國一制。 我覺得係而家逃犯條例都未完啦， 所以未完 啦，等於係火上加油。但今年嘅下半年甚至係下年，我對覺得香港嘅政治、香港嘅社會都會動盪啊，同埋台灣都越嚟越多睇到。點解會咁噶？好好地一個香港九成已回歸二十三年啫，都未50年，唔係話50年不變噶嘛？點解九成咁樣？亦都會有越嚟越多嘅香港朋友，佢對本地嘅制度係冇咗信心，可能會到海外甚至包括台灣嘅。 咁坦白講，就基本上已經發生緊。 冇錯， 所有嘢發生緊嘅葉興，因為根本即係大陸佢下下都將個重心放喺一國。而放在國家安全，而他對國家安全的理解呢，就是要維護國內社會主義體制的那個延續性，不容挑戰。但是如果你真的要處理香港這個真所謂國際金融中心呢，你無可避免呢，你一定牽涉到就是你要有一定的自由度給回香港，還有呢，就是一定不可以搞它的法制，因為你一個國際金融中心就意味著呢，即係各國的資本呢都能夠進入呢個地方呢去進行各種嘅投資同埋交匯資訊。 冇錯。 咁若果你係 仲有 為咗要國家安全賺 咗錢可以搬走。 係啊， 即係賭場咁，你入去賭呢贏咗呢 就只准送入嚟就唔准贏錢走， 係啦，咁咧就冇人嚟嘅。 喺實際上，我哋睇到，就算而家蘇花啦，暫時未有立法，但係其實，譬如話台灣、香港，譬如話台灣好多關心香港嘅朋友、學者也好啦，其實佢要嚟香港嘅時候，都唔俾佢， 唔俾佢入境啊嘛， 唔俾入境。 而家已經睇得到呢樣嘢啦。 啊，張鐵志啊，吳介文啊， 甚至冇錯， 啊， 甚至或者一啲國際上面嘅 NGO 也好。或者甚至宗教團體也好，他們都會擔心這件事， 不止的，甚至連菲律賓的大法官呢都不給入的，就是那時候審過一些關於跟香港有關或者南海案件呢，即是南海領土糾紛呢，即是都不給入香港的，即是幾個月前才發生過的，就是那種的現象呢，其實你令到呢，即是我們看得很清楚，就是他基本上如果他考慮國家安全作為唯一要務呢，那你就一定只能夠強調一國，你就不可以強調兩制。 他中共成日都說話有國家安全問題，就是他舉不到一些具體例子出來的， 本身就是很抽象的。他 的例子就是黎智英收 CIA 錢，黃之鋒是美國海豹突擊隊訓練出來的咯即跟著我們佔中運動這麼多物資，即係一定係美帝捐錢咯， 一定有打題嘅， 即係全部呢啲係啊，即係甚至你可以講話，即係你所有嘢一定要國有化，咁如果係要國有化嘅話，咁你先安全嘅話，咁你除非你係世界霸主，你可以將香港同上海變為即係全球金融中心，但你又冇呢個實力。 其實對整個香港嘅公民社會或者香港同國際嘅交往，其實係影響係好大，同埋係一個負面嘅影響嘅。所以我覺得值得大家關心，台灣嘅朋友亦都應該關心，海外嘅朋友都應該共同關心呢個議題嘅。 因為咧，香港之所以成功咧，是自由的地方啦。OK， 儘管民主到今日仲未能夠落實 ，OK，但係咧以前咧全世界覺得啊，香港咧有個 visa 或者簽訂咗咧依個即係我可以免簽證在香港咧，係一個 promise， 係一個其實係一個廣義上嘅法治精神嚟嘅。OK， 我要入嚟香港係可以入到嘅。我有啲咩事我哋香港玩幾日或者係過一過境啊之類咁嘅嘢，喂，已經而家 哎呀，你唔好話佢幾件啫嘛，幾個啫嘛，唔係啊，一次不忠就百次不用噶啦，而家就唔入得啊。 或者國際社會對香港嘅信任係因為佢相信香港同內地係唔同嘅， 係啦， 呢個係亦都係台灣社會當時候寫香港關係法裏邊咧，都假設香港真係同大陸不同嘅第三地。 嗯， 但係而家中共就係將佢所有嘢都係以國家安全行先咧，係泯滅曬啊嘛。咁呢一樣嘢先至令到即係美國啊、台灣啊、日本啊，個個都分別出聲咧。喂，香港原有的那個管治制度，我們的理解不是這樣的、哦、鄧小平當年跟我們、 嗯、 即白紙黑字又好、嗯、接受外國傳媒講都不是這樣講的、哦 嗯、 那現在你是不是現在的領導人推翻舊日的所有承諾先？如果是的話，那你就即公然就不要再在這裡跟我們說什麼用一國兩制名義什麼恢復呢、這、一個即係所謂要兩制唔走樣唔變形，唔該你又坦白啦。即、 嗯、 係如果你而家又要國際社會去信任你，咁你又唔係用緊舊日大家公認嘅嗰個制度嚟到管治呢個社會，連一啲最簡單嘅是非黑白，即係淨係最新剛剛講咩監警會嗰個報告。 嗯， 如果你真係開誠布公嘅，咁你應該就係搞獨立調查。如果就算你話我要用現有機制，咁你一係就賦予嗰個現有機制有特殊嘅調查權，喺今次裏邊當係特事特辦，咁嗰幾個嗰五個海外專家咪唔會拉隊走咯。 嗯， 咁你跟住發表一個完整報告，咁嚟到作為一個替代品，咁大家都會覺得你都仍然都仲有啲 規矩， 仲有啲嘢係規矩，同埋仲有一啲。底線嗰啲底線，你真係堅持緊嘅。咁、 嗯、 大家都仲可以燒咗半啖氣。咁但係而家， 但係而家冇底線， 而家唔規矩啊嘛。 係燒唔到氣啊！ 係完全燒唔到啊嘛。同、嗯、埋你 用公義不彰顯、不顯彰， 係啦。同埋 justice not done。 同埋啲法院亦都俾我哋見到，喂，嗰啲判詞有好多地方係有商榷餘地。 冇錯， 即係基本上你又根本即係將是非黑白都扭轉咗。咁、嗯再加埋你亦都被我哋見到，即係好大件事嘅就係、是、你而家如果真係要立國安法，用佢嚟到用進入香港，咁究竟邊個機構去執行先？ 嗯， 咁你係靠香港政府去執行，咁香港政府都需要問立法會攞錢啦、啊，或者係、嗯、即係不論你成立新部門或者係原有部門加大職能，你都要磅水嘅喎、哦。咁如果唔係嘅話，中央政府負責，咁咪係咪你公然？在呢個外交部、中聯辦、解放軍裏邊，即係你喺你係邊度安置呢個新嘅執行單位先？ 嗯， 即係你話俾我知啊，咁究竟即係你佢喺邊度做辦事處？個法規條例又係乜嘢？咁仲有一啲最驚就係你好似澳門咁啊嘛。 嗯， 澳門23條有啲媒體已經講、嗯，其中有一條就係可以拉你嘅，就係包括埋一樣叫預備嘅行為。咁呢樣嘢就好大件事啦！咩叫預備咧？ 我都份稿都未寫，個節目都未開 show。 你用呢個意圖又唔得啦！ 即係你預備喎， 我都未開 show 啊！個 show 係9點鐘嘅，你8點鐘話我意圖喺個 show 裏邊講咩？ 冇錯， 你知我講乜嘢啊？ 咁預 備個直播 show 嚟㗎嘛？ 唔係咯， 咁 預備 咁 荒謬嘅嘢，你話你啲人啊，即係。咁都得嘅， 佢都搞呢個國家安全委員會喎，係特首係。 咁你其實咩？你搞埋啲，再加埋你睇澳門嘅23條條文裏邊有呢啲嘢，但係你而家見到佢要杜漸防微啊嘛，所謂完善即係嗰個嘅所謂國家安全機制啊嘛。咁於是你完善嘅時候，你就一定要喺事發之前就要撲滅於萌芽，因為中共慣常處理。所謂社會問題啊、抗爭運動啊，最喜歡的就是要撲滅於萌芽狀態，甚至最好做埋防範於未然添。咁你呢一種咁嘅思維，我哋理解到之後，你而家就話要用國外國安法入嚟，咁我有興趣問，咁國內嗰啲法律同我哋而家現有法律基本上係咪即係原本一致先？同埋第二樣嘢，香港眼見而家警察有無限嘅執法權嘅過程。其實已經產生緊23條嘅實質管治嘅作用同果效，咁點解你仲要多此一舉啊？情形等於好似我實質上已經 做了某樣嘢傷害你，我而家係咪仲需要合法攞正牌，進一步證明我傷害你是合情合理合法？ 嗯。而且可以說兩地之間對法治的觀念是非常之不同的，也都是兩種價值觀，甚至有些說兩種文明之間的衝撞， 真的兩種文明 是的，衝撞是的， 即是你們說得客氣，我會這樣說，是落後和先進文明之間的分別， 同意， 你說不出口我說出口了，那你說大陸有識之士知不知道了？他們知道。你說香港的中共富豪知不知道了？ 知道，譬 如馬雲、馬化騰那些知不知道？當然很清楚啦，是不是？所以才撩來香港而已嘛。那些輸入大陸的人才，不是，那些精英移民計劃， 是 的，Except Wording 未必是這樣，就是他們完全知道，本來在國家裏面，他們國家隊什麼什麼什麼應該很正，為什麼都要來香港？其實他是沒有信心的嘛，是不是？那麼香港大批大陸富豪，最喜歡是住在即是半山區，還有最喜歡在中環呢，是 四季酒店 啊，四季，還有最喜歡買起中環那些大廈商業building啊，喂，他們其實個個都知道的嘛， 甚至啲小三就收在這一個即係貝沙灣那邊添，好多都 哇，你嗰啲咁清楚嘅，哇，有條小三出嚟， 都係阿鄭經翰地同阿黎則訓以前啲節目講咗好多， 係咩？唉，但係去行下先啦，有冇啲好嘢睇？ 哇！而家仲敢睇？ 我仔走曬啦，而家佢哋一有機會。香港嗰個原有嗰個價值，原有的香港已經係好難。即係話啊，你係我哋有幾可限制啲人咧？譬如阿馬海啊，舊年個馬前年都唔係個馬海嘅，馬海嘅呢個《金融時報》嘅記者啊嘛，你一個唔俾入境啫，你唔好以為就係一個。你已經玩殘自己，以前根本是絕對順利入境的嘛。 而家啲美國主要的傳媒也都唔企喺香港採訪。 佢話啲係，但係實際上我就興趣即係跟其他嘅 KOL 嗰啲口水尾，就係究竟係咪有執行到？你有冇執行到先？ 因為佢趯走咗幾個嗰幾間 啊，《華盛頓郵報》啊，《紐約時報》啊，《金融時報》啊， 唔準佢哋香港、澳門做嘢啊嘛。你有冇執行到先？ 係啊，你夠唔夠膽執行先？ 啊！ 如果你夠膽執行嘅話，咁蓬佩奧同你講緊嗰啲嘅提笛就會真係變為事實啦，就係跟住同你唔客氣噶啦。你夠膽你咪做咯。 咁仲有啊？美國，你估佢係省油的燈啊 ？OK， 你中共嘅駐美國原來記者係有3000人啊！ 唔止，仲有一大嚿。即係喺大陸裏邊吸乾嘅嗰啲老百姓嗰啲血汗錢咧，喺美國，仲有嗰啲貪污嘅高幹啊，甚至如果冇記錯，習近平個女而家都讀緊心理學博士咧，都喺美國嘅。 仲有啊，根據呢個傳媒所講啊 ，OK， 習近平個女咧，正與一個美國商人咧係墮入愛河嘅。 哦， 呢個唔係八卦資料啊，呢個係事實。咁咧本來我唔通常我係唔會講依啲咁嘅嘢嘅。問題就係而家大陸殺氣騰騰 ，OK， 發動啲五毛小粉紅咧，成日話人哋啲想喐佢 ，OK。問題就係、是，喂，我未聽過喺人類歷史上，即係一個國家咧，依、這個皇帝即係聖上個女咧，公主咧就喺美國，咁啊。你在這個時候會跟美國開戰喎，跟敵國開戰。 如果純從即係文成公主的案例，就應該是去講和噶嘛。 即係講和， 講和。 如果啊，你發覺習近平的女啊係翻嚟中國咧，啊即係老習咧話乜都好啦，我而家又要拆散你 ，OK？ 哦，派打鴛鴦。 你翻嚟香港冇自由戀愛，國家安全最重要。OK， 你唔該，你翻講， 翻到家春秋嘅年代 啊，仲有各國權貴，唔該翻嚟中國，中國先係你嘅國家避難，最好帶，唔要帶埋錢， 人要錢更要人更要錢啊， 係帶埋啲錢翻去，咁咧你就最安全嘅，咁咧。 就真係中美有機會擦槍走火啦。如果喺呢啲事都冇發生咧，大家咧我就有種莫名其妙嘅樂觀。OK， 再講一次，係莫名其妙嘅樂觀。咁咧呢啲未必能夠理性解釋嘅。不過咧，即係呢個站過陽門啦，幾廿年咧，都有時覺得喂，都應該冇乜機會發生喎，係咪先？ 咁除非你好似日本仔偷襲個珍珠港，咁我美國人就有你冇你，將你日本僑民全部捉曬先。 係係。 咁大家有冇可能先？ 美國、加拿大、澳洲等國家將所有日本僑民關進集中營，財產充公。記得啊，喺海外嗰啲華人啊，你可能讀過好多書未聽過。我而家今晚咧就是、我益你啊，我益你係嘛？話聲俾你聽，唔該你讀熟嗰段歷史。OK， 我唔希望佢會發生，亦都喺過去嘅75年。西方國家在民權上是進步了很多的，那你說有沒有種族歧視是有，但我不相信是很普遍的。那它的憲法也都執行得很好這方面，但人心底裡面的即是歧視呢，你是永遠都不能夠消除的。那但我真的很奇怪呢，其實你都有很多朋友在外國住，其實都有多少沒有聽過話二戰的時候呢是將日本僑民咧係全部送曬集中營呢樣嘢嘅喎，咁嗰啲華人只係咁，即係用無知嘅，就算佢讀過好多書咧，咩博士、碩士、專業人士，佢好似完全冇聽過呢件事。 我係好多冇聽過嘅， 冇聽過嘅。喂，今日即係我站個人益你啦，大佬話聲俾你聽啦，你睇我知你睇緊嘅節目嘅 ，OK。You people are stupid, okay? 即係some, not all, not all, 我唔會 discrimination 嘅呢樣嘢。即係但係你話國家級嘅行為、政府嘅行為，將你哋全部鎖進集中營咧，我相信嘅機會係好微㗎啦。就但係人民之間會唔會有啲人控制唔到自己喐你咧？或者係好隱性嘅方式嚟排斥你咧？我不知道，因為人的心底裏面的嘢咧，係最難捉摸啊！話又葉兄，你都出嚟即係撈咗幾十年啦，你知道人心就叵測噶啦。 即係我覺得，如果係敢唔敢引23條喺香港立法嘅話咧，其實唔單對香港一般人的信心係受到影響啦，其實對台灣點樣睇內地或者點樣睇香港都有好大的影響的。 嗱，因為今次香港同澳門有樣嘢唔同，澳門就一早已經係即 係 大陸嘅囊中物，即係其實基本上咧，即係加埋香，即係佢個地位咧，即係同香港唔同。香港係金融中心，而澳門咧只不過係一個即係賭業一個賭場嘅城市，咁即係基本上本質上係完全唔同嘅。咁同埋海外聯繫上面，香港嘅聯繫係相對多。咁特別好多外資公司喺香港咧，就係香港做跳板入大陸。即係頭先葉兄提過，台商嗰陣時因為受制於政府政策咧，唔可以直接投資咧， 從地生地，從香港冇錯，先喺間公司轉投資。 所以香港有嘅即係台灣商人協會嗰啲咧，都係有一定影響力，就是、因為幾個原因啫嘛。 冇錯。 咁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之下，他就算你不正式立23條，但是你說要填補這個國家安全的各種漏洞，你在香港各種動作，在現在我們的理解裡面，純粹就是，就是你是很想先聲奪人，先下手為強，你是利用所有現有法律制度裡面，可以給大陸的方便，是搶佔所有有利的位置，然後就挟持住香港做人質，睇下咧，即係究竟國際社會有咩反應，美國又有咩反應，歐盟又有咩反應，日本又有咩反應，同埋台灣有咩反應。咁但係不論點都好，你喺法理上大陸話你自己有呢個權利，但係關鍵係大家都心知肚明嘅，就係你而家嘅嗰個表現咧，實際上咧即係根本符合唔到國際社會嘅預期。於是在這樣的情況之下，即你以為可以挟持了香港做人質，但你都反過來其實令到自己在下一階段呢，你要重新跟各國建立一個正常的外交關係，經濟合作上的互惠互利關係， 更加困難， 都是更加困難。即那裡變成有些投鼠忌器，我就希望 大陸自己咧諗清楚，因為假如你係將把刀公然咁樣向全世界展示，就喺香港嘅頭上，以往你係即係有塊遮羞布冚咗，而家我連布都唔要啦。 嗯， 咁如果係咁嘅話，咁你諗下咧，你跟住仲要講啲乜嘢去說服即係其他看在眼裏嘅各國社會咧，包括埋台灣。 嗯， 即係原來同你行得咁埋。隨時隨地，基本上咧，即係不但止失去自己嘅自主，亦都咧隨時隨地咧，即係變咗係你嘅人質。 嗯， 即係原本應該係你好好嘅一個幫手，變咗做人質。 嗯，我非常之同意。一定會影響到香港作為一個國際金融中心嘅地位。你睇翻內地搞咗好多所謂嘅上海自貿區、廣東自貿區，其實大家好近身、好關心嘅依樣嘢就係其實言論自由啦、通訊嘅自由啦、咁嘅自由神王啊，呢啲都好緊要 嘅。同埋法律保障。 冇錯，可以預期嘅法律保障係好緊要。 係啊，你 咁如果二十三條立法喺香港。嘅話咧，其實係會好影響到投資者嘅。 佢連國安法，你話內地法律都好，你其實點樣引入香港嘅方式，你係咪合乎香港原有嘅法規，定係話你先扭曲香港嘅法規，再由一班識做嘅人再去扭曲香港法規嚟到迎合你？凡此種種看在眼裏，我哋都知道，即係其實。你基本上講嚟講去就係要殺咗兩制啫嘛， 冇錯。 咁你點樣可以令到台灣人覺得仲可以用呢個方式去講和平統一先？你唔好話統一添啊，和平對談首先第一樣嘢就係唔要一國兩制。咁如果你開出嚟，你老共可唔可以大方度開討？我哋傾其他形式都得，傾邦聯 confederation。 嗯，我係好難啊！ 誒難㗎， 好難 㗎。我睇唔到短期。 但係問題就係 嗰種大一統中央政府、中央集權嘅嗰種諗法啦，係唔會改變。 嗱，你又唔肯承認，即係好似東德西德嗰陣時候講咧，咩交叉承認啊 ，mutual recognition， 你又唔肯。 係互相承認嘅嚇。 咁你點搞啫？ 有樣嘢咧，頭先我哋都講到啦，就話廿三條咧，佢知道呢屆做唔到廿三條。他亦都知道下一屆立亦都唔係咁容易，而家咪搞咧呢個港版國安法咯，擺喺你個基本法基本 附件三 嗰度啦，即係其實幾恐怖噶。不過具體佢執唔執行到有另外一件事。咁但係一切嘅嘢會唔會其實只係想增加同美國佬談判嘅籌碼啫？係虛招嚟嘅，你又點睇咧？ 我又覺得呢樣嘢其實我哋要再睇定啲，虛招同可以變實招，咁就視乎咧佢覺得大陸覺得自己個經濟上邊咧承受得起失去香港即係上市集資嘅嗰個功能，因為你唔好忘記咧，美國其實而家喺度嚼緊，即 係 瑞幸咖啡地嗰堆嗰啲嘅假帳目啊，同埋要徹查咧，即係。中國資本在美國的嗰個實質上上市的各種嘅記錄啊，有冇造假啊？咁所以變咗好多嘅內地發跡嘅企業咧，都翻嚟香港上市啊嘛。咁但係假如香港已經失去咗國際金融中心地位，根本外商都覺得呢個係一個唔可以信靠嘅投資場合或者場域。咁你翻嚟香港，你向邊個集資咧？你向邊個集資先？即係你係過往透過香港做包裝，然之後咧就向國際社會金融界嗰度介紹，於是基金就走去買。咁但係假如而家國際評級機構對你嘅評級、對你產品嘅信心 下降， 咁你基本上你吸金嘅能力就每況愈下。 我覺得中港之間嘅關係咧係一個非常之重要亦都有趣嘅議題 啊。 所以其實的確係香港係。對中國最有利嘅就係維持翻佢個特別嘅地方係最緊要嘅，所以二十三條咧會將呢個中港之間嘅個差異咧係減少，其實係唔理想嘅一個情況 嘅。係啊，特別係佢中國仲要話我要建立人類命運共同體，除咗病毒之外，你就希望將中國嘅嗰個法治經驗同埋財富咧。就同世界分享啊嘛！如果大家仲記得習近平招呼中亞地區咧，就話歡迎大家搭上咧中國經濟發展嘅高速列車，共同分享財富呢啲咁嘅講話。咁若果你係希望即係大家係搞共榮嘅，真係經濟上共榮嘅，咁你就一定要有一個即係好好嘅即係遊戲規矩嚟到令到大家都信服。 咁同埋你真係真金白銀去投資，就唔係就喺度吸水。 我相信香港對內地嚟講都係好重要嘅，好似啱講 IPO 啦、或者咧大家冇唔記得咗，香港係中國海外係第二大嘅嗰種人民幣嘅 交易中心， 係結算中心離岸。 所以中國嘅所謂嘅外國直接投資啦，係超過一半係嚟自香港。 FDI 係 嚟，所以到底邊個依賴邊個都好難講，自己話互相依賴啦。 仲有係唯一。可以自動換取美金的地方， 沒錯，因為港幣和美元掛鈎嘛， 嘛 這個是即變相我們是半美金嘛， 我就奇怪為什麼中共呢，如果我成日都說他是世俗人士來的嘛，世俗真的重視這些東西啦，他沒有理由在這個時間做這樣行動的， 沒錯，想法真的很奇怪 奇怪，為我的解釋推算就是他是想增加和美國談判的籌碼，因為現在呢八國聯軍是殺到來了，世貿通過了要有獨立調查今次這個 大會 武漢肺炎了，在這樣的情況之下，美國全世界索償之聲此起彼落，在這樣的情況之下，頭號的帶動的就是美國，咁你如果要同美國談判，必須要有啲嘢要拿翻住美國嘅。美國喺香港有好大嘅利益，依個係事實嚟嘅。美國嘅資金係可以透過香港去大陸以及世界其他地方， 冇錯 啊，去投資或者係賺錢嘅。有句説話叫 money never sleeps 嘛，梗係啦，你個紐約、倫敦、香港一差唔多24小時喺度炒噶嘛，其實一環扣一環。其實這些是很簡單的道理的，大佬，這個中共放外放洋留學的人是數以百萬計，這些都不知道是不是就是讀屎片回去大陸就講大話騙老閘，那老閘的女兒如果真的所謂愛國公民，麻煩真的回去告訴老爸聽， 都唔使市長會要話俾老爹， 唔使老打話咯，唔得噶咁樣。美國唔係咁嘅，係我男朋友話俾你，美國唔係咁樣嘅。咁啊，喺而家咁嘅情況之下咧，係直前仍然係不合理嘅。你所謂成日話心魔心魔心魔，曾玉成所講嘅中共有個心魔嘛，佢唔用中共係中國啊，有個心魔嘛，話咩外國勢力搞香港啊？喂，你冇咩證據搜到而家啲咁所謂武器係濕濕碎嘅啫，絕對即係唔可以推翻你嘅政權。仲有一樣嘢，大家咧即係嗰啲藍絲啊。即係我而家因為呢度講下啲藍絲，就用下腦。你有好多人都係專業人士、成功人士，大把水，有成team人幫你做嘢嘅。所謂推喐香喐到香港，舊年個反送中嗰個運動，你話啲暴徒點樣咩曱甴啊、暴徒啊、通街格。 我哋係整下連龍牆，貼下相 嘅 啫。 香港嘅股市同埋樓市有幾大嘅影響？係有，不過唔係好大。你香港嘅年青人，即係香港犧牲咗8300日，俾差人拉咗入去，佢哋以後就雖然得千零個係而家係匿咗差，即係個即係控咗罪，但係。他哋剩翻嗰六千零七千人係好慘㗎，以後佢仍然係會俾呢個法律係去纏繞嘅，好多人嘅前途係毀滅咗。嗰啲唔仲唔計，我存有即係疑點歸於即係唔知係咪叫做被告啦嚇。嗰啲不明不白死去嘅人，不明不白死去的人，有些是解釋不到的，儘管我就不是私家偵探，我不是探員，我也都沒有 access to 這個 confidential documents， 不知道有些人為何是死了的。我要話聲給你聽，你這班藍絲再加上那些海外華人自稱讀過很多書又懂英文那些，你告訴我去年的經濟有多大的影響，不及而家疫情，疫情係推冧咗個股市。OK， 啲樓價雖然唔係一定比舊年跌得犀利，你好多人就快執笠， 去年都冇咁緊要嘅 ，OK， 因為去年示威區以外咧，大家飲飲食食行行企企， 係 一樣馬照跑，舞照跳嘅，係冇 no problem，OK、okay? 喂，你嗰班友啊，就用睜大你眼睛去睇下，係咪先？有幾大影響啊？咁即係話其實啫，唉，我唔係話佢哋冇貢獻，但係我亦都唔想啊，係要咁。冇一個人，我都是普通市民嚟嘅咋，我都唔想個經濟有咁大影響。但係而家疫情慘啦，而家個 everyone suffers, everyone is a victim, everyone is a victim。 你諗下美國自己咧，即係死咗接近差唔多成九萬人咧，基本上即係嗰個疫情對全球嘅經濟嗰種嘅打擊咧嘅嚴重，即係你各種嘅經濟活動，以至到體育活動全面叫停。你諗一諗，日本仔投資咗咁多錢搞東京奧運會， 都要 即係大家最有興趣睇嘅，即係英超啊、西甲啊、意甲啊，全部都停曬。香港馬會就要閂埋門咧，即係然之後先作賽咧，即係勉強維持住個。 而家照跑， 萬事總之你其實見到，喂，即係始即係追源索始。你要問個源頭之餘，亦都問有冇人中間隱瞞個疫情。當你源頭 呢、這個絕對有隱瞞疫情， 即 係 你,、 okay? 你源頭嗰度，就算你話係美國美軍播毒諸如此類嗰啲，我哋撇開另外再講。咁但係你中共真係隱瞞咗疫情，你真係同譚德塞兩個白紙黑字，我哋抄翻曬所有新聞報導， 係 所有佢哋公開嘅錄影同埋文字嘅記錄。是真的有隱瞞啊！ 係，你話 走唔甩噶。 Delay 宣布進入大流行 pandemic， 哇！你即係俾中共 buy 到 time 咯，中共 buy 到 time 去囤積，去購買 嗰啲醫療物品啊、 醫療物品 嗰啲咯。 OK， 啊呢、這個你世衛點講得通啊？同埋呢個五眼聯盟嘅情報啊，就話佢哋知道其實係中共要求。世衛是 delay 很多宣布的事、 德國情報機構即也都是這樣書面說是習近平和譚德塞是談過之後有這樣的不公佈是一個大疫情樣所以你才有譚德塞呼籲全世界就不要跟中國的往來呢就暫停、叫停這些全部不要搞、情況不是那麼嚴重的咁樣，咁你哋咪困咗我哋咯？ 實際上影響好大， 完全困曬我哋。 影響好大，係即係近一至二次大戰以嚟最嚴重的影響。而今次咧，即係美國部分經濟學家所講咧，美國嘅失業人口將會超越1929年呢個華爾街即係股票冧咗之後日觸發嘅大蕭條嘅失業人口。 係啊， 冇錯。 當年25%失業率係，咁咧今日係推算係會超過呢個數字，啊咁啊，大家均不要忘記，大蕭條係觸間接或者直接觸發第二次世界大戰嘅，儘管我平日都咁講話世俗人士咯，係，但係即係個過程，就算避免到呢次戰爭，都係相當之痛苦。 你諗下，同我一連串嘅殺傷咧，你中間嗰度牽涉到你大陸嘅要賠幾多少錢，即係你一路都唔肯承認責任咁。但係問題係你可以賴數，但係人家咧亦都會有具體嘅行動咧將你孤立。 嗯， 即係呢一樣嘢。 但係你有冇留意中共大外宣係想模糊化，想盡所有努力，包括埋利用鬼佬在內模糊化個病源啊？ 係 模糊化啫，係模糊化啫啊！即係咧呢樣嘢咧就嗱，佢哋咧佢係博你咧偷換概念啊！佢話嗰樣病毒唔係實驗室嘅產品研究出嚟嘅，咁佢就話咧唔係實驗室洩漏出嚟，因為兩件唔同嘅事。首先，天然嘅病毒你都可以喺個實驗室研究噶嘛。不是實驗室製造出來的，是實驗室研究的東西，不是一定它合成出來的，不是 synthetic 的。我的意思是，可能有些人讀生物的比我更加用得更好的字，不是未必一定 synthetic 的，你們 可能有更好的字出來，但是不是實驗室製造出來，不是等於沒有在實驗室研究過的天然病毒，是兩件不同的事。 一旦經過實驗室，由於中共管理呢就真係麻麻地嘅 ，OK， 大家心知肚明啦。你係 Chinese 咧，知道啦，華人嘅喺大陸做嘢嗰種認真程度啊， 係 點噶啦？心知肚明啦，仲有嗰種貪污，唔好呃自己啦。尤其是嗰啲海外親共華人啊，讀過書嗰啲，唔好自己呃自己。你係知嘅，你唔好俾中共利用去做大外宣，去模糊化，指住有個 science degree。或者咩 PhD 啊，佢講住話係兩件唔同嘅事，係好清楚。經過實驗室洩漏嘅唔等於係實驗室製造。 嗯，所以 我你講， 所以我覺得香港係嚟緊呢半年都係一個好重要嘅一個階段。 半年就因為葉興，你假設我哋仲有公正嘅選舉啊嘛。 即係睇一方面係美國通過香港人權民主法案啦，另外一方面啊，好似主持人啱啱講啊，北京係通過所謂嘅二十三條立法做一個對抗。即係啱啱好，你可以話香港我哋喺呢度睇到你中美兩強係香港嘅競爭，另外一方面其實我哋都係。受到最大的負面的影響的 絕對會，因為不論你在香港和台灣呢，香港只不過現在是站在最前的最前線，台灣就跟著隔著一線，其實基本上就是唇齒相依，唇齒相依。那加上香港和台灣呢，就是自從台灣民主化之後呢，香港很多年輕人喜歡去台灣，我們也都現在有些年長的朋友呢是移咗民去台灣嘅， 退休， 即係基本上即係我身邊有四五個朋友都已經喺曬台灣。 但係要年長，你要普通話或者國語要掂。 係國語要掂 啊！因為如果你年長先就學國語咧，係好辛苦嘅。 但係因為佢哋嗰啲仔女咧都喺台灣嗰度讀書，即係台灣讀大學啊，讀完咗喺嗰度工作啊，咁基本上即係咁你家庭 團聚，咁你 太大問題咯。你呢啲就大有人在嘅。咁啊，喺咁嘅情況之下，即係嗰種關係咧，你老共你仲想要和平統一嘅話咧，就唔該你諗清楚，你對港政策咧唔係孤立去單一去處理，你要考慮埋佢所產生嘅連鎖反應。 嗯，非常好。 你唔好就係諗住香港同澳門捆綁，其實你捆綁咗澳門，唔等於咧澳門就等於香港，亦都唔可以將香港咧等同埋台灣。因為香港呢，即透過一國兩制俾你呢法理上呢是佔有了，但是問題是台灣呢並未俾你呢實質佔有，你只能夠滲透，但是台灣社會即台灣的執政當局是不是不知道呢？其實知得他們知道，他們都會想方法呢去保護自己，不過問題就是處於鬥而不破呢，他不需要跟你的公開撕破所有面皮，如果不是的話他可以很狠的將你啲咩中華統一黨嗰啲全部夾扯咯，你流放海外咯，即係基本上即係佢可以嘅喎，或者將你嗰啲有問題嘅紅色資本咧，佢咪加強抽查啊，限制你咧入境啊，你嘅資金入境啊，同埋你投資嘅規模啊，咁啊，即係每一個要投資嘅經濟項目，我都詳細去研究研究，摸清你嘅資金來源，摸清你揾邊個做中介。或者做白手套，然後才決定給你投資多少。 我相信這個都是第二個蔡英文的任期他要處理的問題，但始終台灣是一個民主的社會的。 好，其實呢還有很多事要談的。OK， 那就是說我問到你一條問題，你捉上到來。其實台灣現在越來越多香港人移民過去，那台灣人歡不歡迎那麼多香港人移民過去呢？會不會 避難了過去？ 有朝有一天就你知道從前呢就是即係未三十年前咧， 四九年嗰陣時候就係大陸人啊嘛。 即係加拿大咧，開頭加拿大、澳洲都歡迎你啲人移民嘅， 但越嚟越多， 越嚟越多又炒貴曬啲啊，係啦。咁啊，會而家啲台灣方面點樣咧？就係、是。 我相信一般的台灣人是很友善的，特別呢我哋啱啱節目裏邊都講到啦，過去從一四年，可能從一四年到而家啦，過去幾年看到香港很大的變化，也都明白點解香港嘅部分民眾要移民到台灣，所以我相信是一種同理心嘅，始終係台灣是經過咁辛苦的一個民主化的過程，知道係 同共產黨或者同北京係鬥爭係唔容易嘅，所以我係會相信係採取一種比較包容或者友善嘅態度。我哋都睇到好多香港嘅朋友係中意到台灣讀書，係因為佢覺得台灣嘅朋友係友善嘅，或者係價值觀，最少係社會公義、係民主、係自由呢啲重要嘅共通嘅一啲理念係一樣嘅，所以。我不覺得有太大的一些問題，我都不擔心啊，我咪多啲嚟炒房地產。 即係我驚佢就係排外啫嘛。 我覺得台灣人係識得分辨嘅，係知道嗰個差異喺邊度，係咯。 嗯，嗱即係我都自己自我補充翻自己啊。頭先我提到係你見我喺節目裏邊經常狂罵。海外親共華人啫，唔係鬧曬所有海外華人，搞清楚親共華人同埋海外親華人咧係兩件唔同嘅事。正如咧實驗室洩漏一樣嘢咧，佢洩漏嘅唔係一定係實驗室研究嘅產品，合成嘅產品，可能係實驗室研究天然嘅產品。天然的植物或者是病毒的， 即是 我呢就即是沒有 science degree， 但這個邏輯呢我是有的，我希望呢就海外那些自稱讀過很多書的人士呢，即尤其是識英文那些啦，是搞清楚這個邏輯。OK， 咁啊，即係你可以中意同我辯論咧，亦都可以喺個 YouTube 度留低嘅，留低你嘅 message。我係鼓勵言論自由 ，OK， 我亦都盡我能力保障你嘅發言權嘅。咁啊，千祈啊，你哋就唔好亂嚟得㗎啦。OK， 咩叫亂嚟咧？你自己心中有數啦。OK， 咁多謝阿葉國豪今日上嚟。 多謝 OK， 多謝阿黃志偉繼續拔刀相助。其實蔡英文嗰個演說咧都係好長嘅，即係做好多。即係美國嗰、那個嘅支持啦嚇，咁我哋將來有機會咧，仲係可以係討論嘅。 好 ，OK， 尤其是台灣經濟方面有啲咩影響咧？咁台灣而家係咪好好咧？即係好似個形勢係好好嘅，好似形勢好好嘅。咁但係凡事都係有 pros and cons 嘅。 冇錯。 咁因為如果你同大陸咧係斬攬咧，必定影響台灣的嗰個經濟嘅。OK， 投資就 嚇，必定係有影響嘅。咁各位有啲咩意見請留低啦，留喺 Facebook 啦，留喺 YouTube。CLS 記得啊，同我哋即係 share 啲節目啦。咁我哋個轉數快係6809941，6809941就按我哋支票抬頭咧，係寫啲乜嘢，你哋係睇下個熒幕就有噶啦。咁繼續支持劉世良嘅節目啦 ，Patreon 加 Patreon 啦 ，OK， 唔係好貴嘅咋，你咁啊可以免咗呢個各種麻煩啦 ，OK。差不多了 好 ，OK， 阻住大家都不好意思啊。 我今日有啲嘢值得傾到耐啲嘅， 好多好豐富的一啲。 係，我仲有好多嘢想講嘅。 我哋有機會下次再傾。 好，好，拜拜。 好，拜拜。